就得了嘛。哎呦，快随妈妈我去见见去啊。好孩子，去吧去吧。 于是妈妈偷亲带路。 哎，是 尊夫人你 功名 未婚哪配？ 什么？公子还未成婚配吗？ 是啊。 啊，公子，你今日到此院子，你的来意如何？ 今日到此吗？ 是啊。 啊，无非是。奉常作戏而已。 怎么，公子乃是奉常作戏吗？ 是啊。 喂， 大姐，因何啼哭啊？ 是我三婶儿放心不下，命我每日在外打探三叔的下落。且喜，今儿个在关王庙啊，碰见我三叔了，我呀，赶紧给三婶儿送个信儿去吧。

又一个睡着了，再拿他开个心。 你怎么拿我做去耍来了啊？ 三叔，我三婶来了。 他未必来吧？ 哎呦，真的来了。 在哪里呀？ 就在门外头呢。我给您请一下啊。哎，三婶，我三叔请您了。 哎，你看看，三两三两梨，三两三梨，三两三梨。

只望进京求取功名，不想路过罗峰坡又被强人抢得去了。哎呀哎呀，别吧，我不免三次心愿，再求三次胜我银两，也好进京求取功名。我就是这个主意，我就是这个旨意呀。来此一事，来此一事难了，待我学过乞丐之身吧。姓好的人们，你们请过方便吧。 哎呀，听楼下好似三郎之身，待我下楼看来。 姓好的人们，你们请过方便吧。姓好的人们，你们 你说啥？ 强人强得去了吧， 也是你的时运不佳。好，待我再攒你银两回转南京去吧。 三姐的好啊，还是三姐的好啊，三姐的好啊。 老三啦，这里有银两，你快快走去吧。 三姐，这里面有多少银两啊？ 大约三百余两。 哦，三百余两。 是啊，快快走去。 Thank you.

杨文龙喜事恭喜， 沙桥饯别。 Yeah, I was 四郎探母。李陵碑。 Thank you.